和你走过雨走过风，慢慢的把心靠拢，就让我默默的真心为你，一切在无言中， 有缘分不用说长相守， 让感觉与众不同。 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，最后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创作于1985年的老歌《明天会更好》，让我们用这首歌来祝福新年，祝福明天。 叫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，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。 春风不解风情，吹动伤人的心，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掉。 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，候鸟出现它的影子，带来远处的饥荒，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。 雨山白水飘 零的雪， 燃烧少年的心， 燃烧的心， 听你的声音， 倾诉遥远的祝福， 唱出你的热情，伸出你的双手， 让我拥抱着你的梦， 就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 容，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让我们。 快记忆中的童年。 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？ 那青春不解红尘，胭脂沾染了灰，让记忆的坚定历史滋润了你的面容。啊， 唱出你的热情，伸出你的双手， 让我拥抱你这一 步，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， 真心的面孔，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。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敞开你的眼睛，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。 日出唤醒清晨， 太阳升起， 天地光彩重生， 光彩重生， 风吹散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。啊，唱出你的热情，伸出你的双手， 让我拥抱着你的 梦，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，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。 唱出你的热情，伸出你的双手， 让我拥抱着你的梦， 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，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， 明天会。 烦忧的解码方式，畅行时随遇安平稳健的淡然心情。锁定 你的心。北京时间19:00。